歌唱家诠释救赎的力量与人性的挣扎，详情垂询6655000。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2018年金球奖当中获奖以及提名作品的优秀原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获得了今年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的作品《水形物语》当中的插曲《你永远不知道》。《水形物语》是一部奇幻剧情片，故事设定在1963年的美国冷战期间，讲述了一位实验室清洁工爱上了一个被捕的水陆两栖人，在别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出逃的故事，剧情非常的浪漫。 You'll never know just how much I miss you。You'll never know just how much I care. And if I tried, I still couldn't hid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for how.Told you so a million or more times. You went away and my heart went with you. I speak your name in my every prayer.Thank you. You'll never know just how much I miss you. You'll never know just how much I care. You said goodbye, no stars in the sky.You went away and my heart went with you. I speak your name in my every prayer. If there is some other way to prove that I love you, I swear.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know now. 水形物语全片的配乐都是由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剧中最抓人眼球的情节就是两个人私奔的片段，因此呢，这段配乐节奏是又洒脱又优雅，令人喘不过气来，又觉得节奏感十足。 如果我们在网上去翻看《水形物语》的评论，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表示，除去电影当中前半部分略显惊悚的背景刻画，剩下的所有内容都让人感觉到爱情的浪漫和甜蜜。在影片当中，两个人跳舞的片段使用的法语配乐，恋人缠绵的眼眸使这段配乐闪闪发光。 J'avoue, je n'ai bavé pas vous, mon amour. Avant d'avoir eu vent de vous,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 Nous aimions.Le temps d'une chanson. À votre avis, qu'avons-nous vu de l'amour? De vous à moi, vous m'avez eu,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 Nous aimions le temps d'une chanson. J'avais envie de voir en vous cet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 Nous aimions le temps d'une chanson.D'être vécu sans amour, mais c'est vous qui l'avez voulu,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的主题配乐，也叫《水形物语》。这部电影的音乐总监是好莱坞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亚历山大·迪斯普拉特，他擅长为爱情电影谱写背景音乐，多次获得了金球奖最佳配乐奖，同时呢，也是李安导演多次合作的配乐家。Thank you.

宝贝老板讲述了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智慧过于常人的婴儿来到了七岁的男孩提姆家中，凭借他的好口才俘获了提姆父母的关注，为这个家带来了剧烈的转变，并且引发了一连串有趣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原声带也经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打造，虽然是一部动画片，但是汉斯季默的想象力配上磅礴气势的管铜乐器，还是带给电影一些恢宏的气势。比如说下面的这首《爱》。 电影《我花样女王》是曾经的美国花样滑冰选手塔尼亚·哈丁的体育传记片。影片的原声配乐非常契合剧情，动感的节奏伴随着剧情的起承转合，把塔尼亚·哈丁率性的个性衬托的是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配乐《乘客》。 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Hello， 各位好，我是 Alan 苏信。距离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还有6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在本届入围金球奖的电影当中，还有一部根据运动员真人传记改编的电影，那就是《茉莉牌局》。这部电影改编自茉莉·布鲁姆在2014年出版的回忆录，讲述了扑克公主茉莉·布鲁姆从滑雪运动员一步一步走向扑克公主的故事。影片的原声由英国的配乐大师丹尼尔·彭伯顿创作，下面的这首配乐出现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配乐是电影《敦刻尔克》结束部分大营救的背景音乐，由本杰明·沃菲斯奇制作。《敦刻尔克》中大部分的原声都是导演诺兰黄金搭档汉斯·季默亲自打造的，只有两首结尾部分的插曲出自配乐鬼才沃菲斯奇。又到了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那最后一首歌呢，来自电影《公牛历险记》。《公牛历险记》是根据1936年的一部童书改编，讲述了西班牙一头名为费迪南德的公牛回家途中的爆笑历险故事。